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6集。那双黑漆漆的眼睛绝望地看着越来越近的脸，杰宇颤动两下，闭上了眼睛。 不要碰我，不要逼我。 骤然红光蹦出，血红色与暖黄的黄昏交叠在一起，小孩的齐肩头发暴涨起来，刹那间便到了腰间。黑发每生长一寸，狂风便加大一层，满树的枯叶几乎被全部扫下枝头，街巷口的断墙砖瓦扑噜噜落了满地，瓦砾飞溅，只听得被截断的几声惨叫，不似人发出的。他周身沐浴强烈的红光，许久才茫然睁眼一瞧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人，分明就是方才按住他的那些孩子，此刻瞪圆眼睛歪在地上，维持着扭曲的姿势，早已没了呼吸。男孩静静地看着，一时间来不及反应，直到长发随风飘起落在他肩头，他伸手一摸，这才惊慌起来，倒退两步，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出巷口。头发长长了，一下子长得这么长，娘会生气的。老旧的木楼梯上，一路浮花被冲撞得东倒西歪，有人跌了扇子，争奇斗艳的脂粉群里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声。 哎，什么东西啊！ 他怀着那样深重而迷茫的恐惧，头也不回地跑向了二楼。背后有人拿着扇子，气得直跳脚。 反了他了！啊，瞪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快拦住他！ 谁也拦不住他。帐子是放下的，空间里是甜腻的催情香气，屋子里暗得几乎看不见阳光。他呆呆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张熟悉的床，直到帐子被风荡起，他看见他被人压在身下，额上沾着发丝，红色肚兜挂在脖梗上，裸露的肌肤雪白，就仿佛新年时化掉的最后一点肮脏的雪。曾经他兴致勃勃地想去堆个雪人，可是未及拿在手里，那些雪就已经化成了透明的泥，转瞬不在。 娘， 那样灰败无神的眼睛，那一定不是他，不是那个在镜子前面笑吟吟地为他梳头的人。 太阳落山之后，无论如何不要回来。 男人带着青筋的手顿起，捏起床头柜上的茶盏丢了过去，伴随着一声叠一声的斥骂，上好的骨瓷哗啦碎在他的额角，温热的液体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，些许暗红覆盖了他的视野。帐子不住地被风掀起，每一次他都跪在原地静静地望着他的眼睛，他终于流下泪来，那样污浊的眼泪蜿蜒着流下他无瑕美艳的脸，宛如一丝不可拼凑的裂痕。 小生儿，谁让你回来的？ 木生回来时，两棵青铜树下都已坐满了人。端阳帝姬抱着柳拂衣，真的瞪着一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，充满爱意地守着他。见到他来，眼里的困意瞬间变成警醒，满脸都写着：“ 你不要对我柳大哥怎样。” 木生懒得搭理他，转而朝另一棵青铜树走去。树下蜷缩着睡了个少女，身上的外伤都睡掉了也不知道。他冷眼一瞧，见林妙妙双眉紧紧蹙着，不知在做什么梦，显然睡得很不安稳。夜里气温极低，不太适宜露宿，像他们这些从未经历风霜的娇花，这样睡一觉很可能睡出病来。 哎，林妙妙， 他蹙眉，都说不要贸然跟来，这人居然对他的话置若罔闻。一个路痴 不知是怎么奇迹般走对了那么长一段复杂的路，找到了他们。荒郊野地，倒头就睡。慕瑶已经轻手轻脚地到柳福一那边去了，不知道在跟端阳交涉些什么。慕生远远地看着姐姐充满爱意地拿帕子为柳福一擦脸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顺手捡起了地上的外伤，盖回了林妙妙身上，又在不远处堆了几根柴火，升起了火堆。女孩的眼泪簌簌而下，不知梦到了怎样的伤心事儿。 娘，娘。 木生一怔，印象中太仓只见郡守，不见郡守夫人，郡守多年连续弦也没有，家里冷冷清清，林妙妙这样没心没肺的人也没有娘亲照拂，她骤然升起了一股同命相连之感。眉宇间的神色柔和下来，宛如在这安静的夜里，连内心深处的孤独也可共享。 娘， 别叫我娘！ 一棍子抽在男孩细细的蝴蝶骨上，背上打出了一道紫红的印子。 都怪你，都怨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娘俩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？ 眸中含的是西子湖迷蒙的水色，唇上的胭脂是天边绮丽的晚霞。还是她，美艳无双的那个她，却死死地怨毒地瞪着她。 明日要去哪里？记得了吗？ 将所有泪水咽回喉咙，他点了点头。 好孩子。 他揉着他的脑袋，眼中尖锐的恨意如剑。 那个男人是我们家的仇人，杀了他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，我们才能有路可走。 他呵呵地笑着，表情凝重了片刻，转瞬却哭起来，抱着他，温热的眼泪灌入他的衣领里。 小生儿，娘不是有意打你的，天上地下没有人像我一样爱你。 他黑葡萄般的眼里倒映出院中的篝火，烧得漆黑的纸钱残骸犹如几只黑翅膀的蝴蝶。男孩的黑发齐齐落在肩上，他眼里只是迷茫，末了染上一层恨意。是了，杀了他，杀了他的仇人，但凡他要做的，他都会替他去做，让他难过的人，他一个也不留。记得离开无方镇的那一日，天很凉，女人的泪是繁星坠落天际，一颗又一颗，伴随着雨水不住滑落。女人脸色如此苍白，手心没有一丝温度。男孩的膝盖泡在水洼里，早已没有知觉，盯着泥人一样跪在前面的他，开始游神数他的睫毛，一根，两根，三根。女人晃了一下，唇色苍白的吓人，男孩吓了一跳，数到哪里也便忘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